果失收，花生起义，花生台3月3号全新节目阵容，每晚准时直播。星期一云端起义，政改终极战。星期二党国笑谈。星期三匪类监察院。星期四搏击会大军阀。星期五炮打司令部古海云涛。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摆晒你哋啲 iPad 啊、电话啊、剩啊，睇下有冇咸相喺里面先。因为琴日阿朱 Sir 咧做下节目咧，佢又上载咗一张睇紧咸相嘅相上 Facebook 咧，即系我系在此呢度要严正警告佢，即系呢度系开咪地方，就唔系睇咸相同打飞机嘅地方。因为我唔想坐下嘅时候，突然间只手咧发到啲胶水状嘅嘢黐入粒。 喂，得嘅咁啊 ，Raymond， 即系咁，咁有时即系你知啦。即系闷得滞同埋攰得滞嘅人都要睇啲嘢去吓、啊，令到自己调剂下个身心噶，啱啱先？ 你老尾十几几万一个月好闷，一年开过一次财政预算案嘅会好闷。 咁基本上嗱，我就应承咗大家，我以后唔再讲粗口嘅。咁啊，基本上咧睇呢啲咁嘅嘢咧，基本上就只会越嚟越紧张嘅，就唔会越嚟越放松嘅。 唔系嗱，阿伯嗱，有啲嘢想讲啊嗱，其实佢本身系睇紧咧另外一份嘢，系有啲嘢遮住咗啊，系嗰、那个。 Milton Friedman，Milton Friedman 同埋呢个 Keynes 噶嘛， 系啦，嗱睇紧嗰样嘢啊，其实， 因为你哋喂，你哋有冇读过书嘅到底？阿妈入嚟敲门嗰刻，我梗系攞啲乜书，话杀人就好作假，可唔可以个冚住啦？一佢唔喺度嘅时候，我咪 hea 开晒啲唔正经，睇翻啲正经嘅书咯，例如冇着衫嗰啲公仔。 因为咧，最紧要咁睇，我哋之前有一幅图咧喺 Facebook 睇咧就好得意嘅。咁咧，其实咧，阿何俊仁嘅左手面咧就系阿何秀兰嚟嘅。其实佢咧就将个 iPad 咧就晾起咗，就谂住何秀兰睇唔到，系嘛？咁啊，谁不知你见唔到后面啲记者咧，差唔多空中飞人掉落嚟咁样影法。所以我成日都觉得问题唔系佢睇嘢，问题点解后面嗰个人要影嘢啫？咁所以咧，我只系话花生台呢度后台啊 ，back end 嗰啲人咧，你唔好影到我，问题就唔大嘅。做系可以，唔好俾人捉到咁解啫，系咪咁讲啊？咁啊，老实讲句，嗱呢坛嘢就真系样啊样衰啲噶啦，最惨就系几件都系你个党啊嘛。嗱，呢个咧，我又真系要同啊 何伟涛夹金乃威。 嗱，即系我一定要同你哋讲下咧，就系话其实可想而知呢个回乡证咧，其实真系好紧要嘅，系嘛？即系我哋觉得如果有咩问题嘅时候，我哋就可能攞系啦。咁而家问题啊，在于佢哋系从来冇机会噶嘛。但 系东莞而家执咗，逼咗香港。 你唔好计咁谂啊！你谂下，佢哋开头啊谂住香港啲一流一，你又俾你影。咁啊，翻到去转头换面啊，今次好嘢嚟啊！点解咧？安排嘅系北京。啊，可能会唔会顺便倾偈嘅时候，嗱、啊，我要呢、這个 ，I want this one，OK？、Okay? 啊，唔系，佢哋要讲国语嘅， 即 系系啦系啦，可能就系咁嘅情况。 即系的确，佢系俾本相簿佢睇，系咪？你讲紧系？ 唔系，喂，嗱、啊，因为咧喺政府官入边，尤其是新闻官啊，边个最中意玩 Facebook？ 哦，我知边位 边个 好得闲嗰个，我手写我心嗰、那个 吓，佢、啊、前唔系佢个前党友啊嘛。可能其实前党友就扇佢嘅呢坛嘢个前党友科俾佢咁啊睇下咩嚟啦嗱老细我哋就咁样倾偈啊你啊顺便啊喺度揀啦咁可能扇鬼佢都未定㗎喎嗱你要諗下我哋报纸成日都讲啊 ,CY 呢就同阿财爷喺度大家争嗰日个主角系边个啊财爷咁 Q 门个半钟喂而家一嘢抢晒你头条啊不过头条都唔系佢系嘛，咁啊无端端将个焦点集中喺度，咁老实讲佢系咪帮系咪帮阿 CY 攞飞先？ 阿伯同你讲翻先，其实咧，琴日嚟讲咧，洗版洗得最犀利嘅咧，就确实系阿铁头嗰啲相，系直头高过另外一单新闻啊吓， 犀利过俾人斩， 系真系。 不过咧，嗱呢个好严肃嘅话题，讲笑还讲笑，其实对于阿刘俊涛呢件事咧，咁首先我相信我哋节目，我哋咁多个主持啦。都是予以谴责的。 是。 即是孤物论这件事关不关我们的政府事都好啦或者关人家的政府事都好啦我们都是要谴责的。 咁啊呢件事咧，咁啊喺网民度嘅流传就好得意嘅，就成日觉得好似一件政治事件，系咪啊 ，Ryan？ 我唔我讲 小心讲嘢啦， 唔系，所以我而家谂紧点样表达，因为我唔想行落去咧，又俾印巴直播，同埋我今日着黑衫嘅，点解你唔着黑衫啊？唔使嘢啦，得啦，我帮你答。 系 你问我都有讲法嘅啫。有人讲过冇证据显示呢一单新闻同报明报早前报道嘅一单新闻有关。 嗯， 咁你冇真凭实据，咁啊当然唔会有证据显示。 唔系因为纯粹，其实老实讲句啦，我谂咁讲，好多人都话：，屌你哋班网友咪喺度花生友，咪喺度吹下水。咁其实我谂， 我真系反而想睇你点睇。 只不过系话从唔同嘅角度去睇，我哋会唔会有机会俾警方去谂下？啊！呢啲有冇个机会可能出现咁样呢咁 嗱，首先点错伤？ 我绝对唔相信点错伤啦。首先， 第一样嘢嗱，我想讲先，我自己觉得第一样嘢，佢应该系跟咗佢一排噶啦。 我谂就唔会系一排， 系同埋咧，一定跟咗一段时间，你先知佢嗰条 route 点行噶嘛。 嗱，因为咧就又咁讲啦吓，咁可能你当我睇得推理小说多又好啦，幻想又好啦吓。咁、首先第一咧，通常如果凶你，咁就唔使一定要出刀嘅。咁啊系咁以打你一锤，又叫你唔好讲粗口咪得咯，系咪先？ 警告 吓。咁、如果你话真系要嚟袭击你嘅，你留意一下嗱，之前嘅梁天伟，同埋大班，受袭。佢哋系边度受伤？ 手啊， 手点解会手啊？因为系正面，因为系正面望你、然后我就斩你，咁、你就梗系揾手挡嘅。呢个系人嘅天性嚟嘅，甩咗你都系揾手挡嘅。但系今次纯粹你见到个伤口全部系由背脊嘅，咁所以系好明显地一样嘢，就系已经知道呢个人佢喺后边喺你唔为意嘅时候离开。咁而嗱，即系咁讲啊！如果大家有时咪有啲人咪成日讲嘅，屌嗱，即系某啲台嗰啲主持都会讲啊嘛，诶、你信唔信我斩啊你啊嗱咁，斩咧又系有分嘅，斩手定斩脚咧吓，斩手冇咁贱嘅，斩脚贱啲， 斩脚系送，唔系斩手斩脚系送嘅， 唔系手就一定系送嘅，点解咧？因为第一时间就梗系揾手挡咗呢下送嘅，咁啊斩脚嘅。即係你嗰啲有啲另類社會佢哋嗰種執行家法啦嚇，你而家今次見到最 mainly 嗰四刀都係喺腳，因為無論你點醫手術幾好都好啦，傷咗腳係一定長短腳嘅，佢係要你一世都會記得呢件事。你唔同手咧，基本上咧你唔會有，就算長短手人哋唔覺噶嘛。 即係我深噏你頭先想講嘅嘢，人哋斬手喺正面斬嗰啲就係警告。如果斬背脊咧，就係想報復，想自 我諗唔止係報復咁簡單，而係純粹講緊係即係我哋俗稱所講嘅買起你㗎啦。爭在問題，我係奇怪點解佢係拖唔係懂？你有冇睇呢一個？ 唔係佢，唔係 有冇睇周星馳嗰套戲啊？啊，拖都有好多個層面噶嘛，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嗰啲咧。 唔係嗱，唔係講翻先，因為嗱有啲報章咧，有啲報章寫咧就係有一刀咧係捅落去嘅。即有啲報章係咁寫，但大部分報章咧都係講話係拖幾刀，而係話係胸口，佢有個傷口就喺背脊其中一個傷口 16厘米， 係嗰、個就係深啲嘅，所以就傷到個肺部嘅，因為佢係即講緊話拖落去嘅時候應該係捅咗少少落個肺部，但係當然啦，而家大部分人都講緊就話呢個係一個警告，就唔想佢有其他嘢啦，即係唔知乜嘢事啦，樣嘢都係講緊呢樣嘢，就係因為警方都仲係查緊啦嚇。 咁你驚唔驚啊？ 驚㗎， 唔係你明唔明啊？因為開頭驚咧，我哋大家開頭估計你都係做元朝太祖嘅啫，阿忽必烈嘅啫，諗住你 烈多多啊 嚇。咁而家咁搞法落去嘅話，分分鐘命都冇啊。 唔係，因為今日又有單新聞好吊鬼嘅。上水嗰边咧有个夜，琴晚有有位警务人员咧唔见咗一粒子弹，好吊鬼。 咦，会唔会？嗱，我真系老老实实，你摸清楚系咪会喺你身上度揾到啊，大佬？ 我都好担心， 吞枪灭屎好难嘅。 嗱，即系大家听众见唔到啊，金系有少少面有难色，不过唔紧要嘅。嗱，即系咁讲，伏尔泰所讲啊嘛，我就算唔支持你嘅睇法都好啦，我都支持你发言或者你去做任何嘢嘅权利嘅吓，咁所以咧嗱，即系讲翻阿刘俊涛嗰坛嘢咧，咁啊仲有个联想系咁谂嘅，究竟边个人会怼佢？呢个系大家都好多时候管，有冇谂嗰个人？佢可能系俾 C Y 喺度逼巴紧线啊 ！C Y， 小心啲讲嘢啊！你住新界西噶， 唔系 呢个纯粹系一个估计。 嗰、个嘢我见过佢啊， 系嘛？ 阴阴湿湿咁笑啊，话话帮你啊，实际上记住你个样啊。 唔系唔系，嗱，因为点解咧？我哋记得呢、一个。喺选举嘅时候咧，咁啊曾经啊去食过一餐饭，咁啊饭焦啊嗰扎人咧都有落去食嘅，咁嗰餐饭基本上都真系啊， 都几恶啃， 唔系即系都扬咗出嚟啦，咁、咁但系其中一个主角咧，最近同司威反咗面、 哦，出嚟话组组党 嗰个， 唔系出嚟组党嗰个， 发梦嘅红，发梦嘅红， 系、永远出嚟咧就吟两句诗嘅。喂，咁如果系咁嘅环境，老线你一剂啊，你都几过瘾啊！你都咪话，嗱呢、个纯粹系一个网友曾经提供嘅资料，我纯粹系讲嘅啫，我绝对唔系咁谂噶。 哦， 吓、纯粹提出一个咁嘅质疑。 啱啱讲嘢嗰个系胡须仔，即系阿伯，唔同其他两个冇关。嗰嘢着红色衫，嗰个着黑色衫，所以好易认嗰个嘢。啊，你继续讲啊。 吓，咁嗱，即系咧，呢件事都好啦，纯粹即系，即系。如果你要估一件事嘅话，咁当然啦，你写个咁奇情小说都得，系咪先？可能甚至乎迟啲有啲乜嘢，即系你知好兴噶啦，将啲社会实录拍成电影啊，咩强奸啊、羔羊啊嗰啲咁嘅嘢嘅，会唔会有机会出咧？我唔知道。 我相信呢单案件应该冇乜人够胆拍啦。 冇，不如倒一餐饭，你觉得呢单嘢会唔会破到案？ 我买破唔到。 你咧？ 你做对家噶嘛？你做庄噶嘛？ 唔系，我问阿金家 喂，嗱，老实讲句，honestly， 冇可能破到案。佢就算我讲，佢就算捉到个所谓叫疑凶啊，嗰、个真系叫凶手啦，你都唔知边个叫佢。 即系 点 啊？你一定要捉到一个大陆嘅部委级官员落嚟。 我冇话系大陆嘅部委级官员。 唔系，即系咁讲啊！即系你要好 specific， 有个人样，有个乜头走出嚟，你先觉得叫捉到。 但系 我就觉得应该捉到系咩飞嘅。 唔系，我就嗱要特别清楚就头先嗰个估计咧，就轮到佢两个讲嘅，佢两个就黑衫嘅。 系 啦，两个就冇数嘅 ，O K。 巴直又嚟等我哋啦。 诶，好啦，喂，讲翻个正经嘢先啦。诶，唔好俾阿铁头抢晒风头。喂， 讲翻你嗰份嘢，我谂阿伯你啊吓。喂，琴日睇完嗰个财政预算案，咁好似即好似对于你呢啲离晒地嗰啲人，好似又系冇乜帮助喎。 吓、我哋啲认系离晒地嘅。 但系佢亦都讲一句啊，今日喺电台度佢都讲一句就系话咧。佢相信中产系唔需要帮，所以佢就冇諗过有啲咩办法喺个财政预算我按到俾啲舒缓你哋呀。 嗱咁啊详细情形啊大家可以留意呢一个搏击会嘅第二集啦。如果你冇听过话俾听系非常精彩嘅。咁啊首先咁讲啦，就住呢个财政预算案呢，咁啊阿 Raymond 哥都好留意啊，都有俾阿萧生最新嗰、那个， 我又想攞个角度，快啲引入呢个讨论。 好啊， 话说咧，你琴日咧就话喺萧生嗰段片下边咧留咗言，跟住人哋铲咗你。 唔系，嗱，我要澄清翻， 系咪咁意思啊？ 系，但系今日出现翻。 哦，唔紧要， 可能系我部电脑有问题，我唔知。但 系 今日出现 嗰段片，萧生讲嘅大概系乜嘢咧？佢讲嘅就系财爷大概呢条数咧就系假嘅。咁大概点解会假咧？因为有几笔大钱拨咗落去个 account 系唔见佢喺呢个 report 度会 report 出嚟嘅。 嗱， 所以咧你就可能有啲意见就跟进咗呢件事，驳斥咗佢。而嗰啲言论咧，曾几何时亦都消失过，系咪有件咁事咧？ 唔系，我谂可能系一啲技术性嘅问题啦。 唔紧要，而家俾机会你点样驳斥佢呢件事？ 嗱，我谂首先第一唔好话驳斥，咁我哋大家都系望住同一盘数，咁大家各自各嘅睇法又唔同啫。咁啊，萧生嘅回应最主要有三点嘅。第一样嘢咧，佢就话经济增长预计就3%+，通胀啊大约4%，但系政府咧就减少咗个开支，而同时间政府有盈余嘅呢样嘢咧，佢觉得系唔通嘅。啊，咁啊，佢啊 call 嗰啲数据啦，佢就话上年嘅总开支咧就4400亿，而其中经常性开支系2913亿，咁今年嘅总开支咧预计咧就系4112亿，系少咗嘅，但系咧其实个经常性开支系变咗3074亿，呢一个系增加嘅，咁我想回应翻阿萧生咧就系、是。首先总开支是包括两样东西，一个是一个经常性开支，一个是一个一般性开支。嗱譬如话咁讲啊，金金。 是。 如果你今日突然间中咗条。 咦 Marty 啊， 真系中嗰条咩咧？ 喂，唔系啊，唔系啊，萧生，而家过嚟 message 我系嘛？嗱，咁如果当你今日中咗条 Marty 有廿几万，咁你好开心啦。咁你就即刻嗱嗱声嗱，好老实嘅，正常嚟计，你都会去食翻餐饭啦。 会， 就算你唔中意我，我谂你请我饮下啤酒都会啦。 会。 咁你会唔会即刻啊？而家我中咗廿几万正，咁我嘅经常性收入就增加咗啦。今年 梗系唔系啦。 咁我就于是就嗱嗱声走去喂租大啲楼，买架车享受下先啦。 唔会。 点解唔会咧？ 因为咁我唔会即刻，即老实讲，突然间有笔咁嘅钱，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好啦，佢肯定会谂，哎呀，突然间咁大笔钱，惊噶。 咁又唔 系，即我所谓惊嘅意思咧，即系惊嘅意思啊。我点使好咧？佢会谂。 你意思嗰度有一笔储备，以备不时之需，有笔钱可以应急。 咁变咗就话，佢未必系会即刻，即如果当我嚟讲，我无啦就无啦话为咗嚿钱，即刻买间租间大屋啊，或者咩，未必嘅。 因为你 可能我都会去谂下啊，点样？可能有部分是我来做投资，有部分真的我来做储起佢，或者点 whatever， 就唔会一大嚿钱抌咗去买一啲嘢先。 咁或者譬如可能有一部分起码嘅就即时增加，喂食餐饭啊，庆祝下咁样，或者喂老婆跟咗好耐，我送粒钻石俾佢啊，系咪先？ 会。 咁所以如果咁计嘅话咧，其实咧缩嘅咧总开支系缩咗嘅，但系其实个经常性开支系增加嘅。咁咧佢其实缩嘅系缩咗个一次性嘅开支。 嗯， 系嘛？ 因为佢而家话唔想一次性发放， 咁所以其实如果咁计话合理嘅，佢话到明我唔派嘢，所以我咪少咗咯。咁其实令我哋睇翻就系个经常性开支有冇高到嘛？我哋成日闹紧嘅就系话，喂，政府系即系或者阿 CY 啦，佢不断咁去增加经常性开支，就系呢个经常性开支一增加咗，学阿金金话斋，我今日中咗个孖贴。我唔代表下年得㗎嘛。但係如果我增加咗位，我每个月要去供楼啊，定成我可能孭唔掂㗎喎。所以有我就使啲，冇我就悭啲。呢个系个哲学，即係理财哲学问题嘅。咁好啦，咁所以呢，如果系因为经常性开支系有增加呢，呢个唔可以叫做收缩预算嘅。因为收缩预算就真系我要悭钱，我要 cut cost 啊嘛。增加收入 cut cost， 咁佢系冇嘅。所以我认为佢唔可以叫收缩预算。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嗰、那个阿萧生咧就话财爷系做假数嘅，呢、這个指控咧，我觉得都几紧要，所以我就想讲一讲。 我觉得呢个可能性低啲，我自己个人觉得 你问我点样睇呢句说话咧？呢个系啲哗众取宠嘅手法。 OK， 唔紧要啦，即系其实 我谂佢唔系认真嘅， 我唔系笑啫， 讲下笑啫， 消息啊，大佬啊， 因为我唔系质疑话喂一定呢个指控，咁我纯粹咁讲法啦吓，咁我咁讲啦，我唔同意佢呢一个讲法啦吓。咁、首先第一啦，萧生就话今年嘅总收入咧。就是 4301亿喺度写。 萧生嗰度个讲法就写我照抄佢啦，4478亿啦吓。咁咧，然后咧估计下年嘅收入咧就系4301亿，所以下跌咗178亿。咁啊，萧生就话啦：，喂，经济系有增长，咁你系有通胀啊。咁何来估计个收入系下跌呢？咁你仲唔系做数夹硬话俾人听我收入少咗，所以要悭，系咪咁讲啊？即系佢个讲法系咁啦。咁我就睇法就系咁嘅。我哋政府嘅收入咧，来来去去两样嘢，一系就税金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卖地。咁啊，虽然阿财爷话卖地咧就大约系15%，即系占我收入嘅15%。咁其实呢即係话咩呢，我除咗係不断咁，如果个饼越做越大，我收嘅税金越嚟越多之外，其实我都喺度卖緊家产㗎嘛。咁其实佢係咪估计今年卖地嘅收入会减少，同埋印花税会减少，所以即使个饼可能大咗，税金係多咗，但係另一边商我卖资产嗰边少咗，所以佢估计个收入跌咗，唔奇㗎喎。 呢、這个合理 系嘛？ 你嘅讲法合理 嗱，即系我纯粹我唔敢讲话财爷系咪咁，因为佢仲有好多周边嘅嘢，佢一路会慢慢再透露啦。不过我话纯粹睇条数，喺未有其他资料披露之前，我系觉得有呢个可能。嗱，仲有一个政治性嘅问题就系点咧？喂，如果我估计双辣椒政府出笼，梗系有料到啊嘛。 嗯， 但系我估计下年卖地又多。印花税又多，你咪明刮 CY 一巴、啊。 喂，我做都做条数话俾你听，嗱，我估计下年啊扑街啊，嗱，楼市冧啊，嗱，啲地价冧啊，啲印花税少啊，嗱，呢啲政治正确嘅表态嚟噶嘛？边个话俾你听财爷同 CY 唔啱啫 ？friend 到不得了啊，系咪？我从呢啲咁嘅蛛丝马迹咪可以睇到啦，系嘛？咁好啦，嗱，好快啦，讲埋第三点啊，佢两个人都唔出声啊， 唔系我喺度睇紧， 唔系 睇紧图， 如果唔系我唔系睇紧图，而系你要问我，你同阿萧生嘅观点有乜啱同唔啱？我觉得如果你将份三千几四千亿嘅 budget 攞嚟拗，点解嗰度冇咗一百亿，又或者点解嗰度冇咗五十亿咧？我觉得 put into perspective 呢个 argument 唔系好重要嘅，个问题系阿萧生 challenge 嘅地方。这个政府是会将一些大数呢摆在不知哪里而是没有入账的。例如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没有记忆是没有问题的话呢，你会记得呢，几年前呢财政预算案里面提过一样东西叫医疗的种子基金。 嗯。 那笔钱有没有入了账没呢？ 嗯。 那笔钱是2015至2016年度才会入账的。 嗯。 那问题就是说你在一年里面 address 了这项措施，而那笔钱2015至2016入账的话，这几年那笔钱你记不记得有多少钱？ 嗱，首先， 唔系你记唔记得嗰笔钱入几多钱？ 唔记得咗， 五百亿。 嗯， 我想问下呢五百亿有冇息收？ 嗯哼， 如果有息收嘅话，收息嗰啲钱会唔会入落政府嘅账目入边？ 哦，嗱，呢个咁样睇法，首先第一一定会系最拉尾咧。嗱，如果你要睇呢扎数咧，你亦应该可能系要睇翻佢政府最拉尾公布，因为你话二零一五同二零一六条数而家唔会出现嘅。 唔系，我就系讲。因为唔止一次有呢啲钱， 唔系佢问题就在于话佢有冇讲系由边度拨去边度？嗱，你要咁讲，可能呢嚿数而家嗱，可能啊吓，其实而家仲喺嗰个外汇储备基金， 嗯， 或者甚至乎而家嘅政府储备 已经都系仲喺库房 吓吓，唔系。未必系库房噶，你记住啊！嗱，我有机会我解释俾你听，钱未必系库房噶。 O K， 咁只不过系嗰条账咁， 未入账， 佢未入账嗰条数，可能而家安安分分仲喺个外汇储备基金嘅，咁佢咪仲系储备基金咯？咁赚嘅息当然系外汇储备基金噶啦。到期时我拨五百亿俾你，就系拨五百亿嘅成本俾你噶嘛，我冇理由连息俾你噶嘛。呢个系佢最拉尾2015年。嗱，我好多谢阿 Raymond 佢话俾大家听，我哋一定要睇住呢条数，系嘛？咁但系问题未发生嘅嘢，我真系唔可以讲嘅。 所以第二样嘢就系话。因为在过去不同年度的财政预算案里面都会提过很多基金的、而拨落去这些基金 的钱的数目也都为数不少。个问题就是如果那些钱为数不少的时候，第一那笔钱是到底是计了还是 未计的话呢，以我记忆当中呢就没有一个财政预算案里面提过这笔钱的去向的。第二所有这些基金的项目收益呢也都没有提过这些钱的去向的。那我而家去 challenge 你呢一件事到底系有冇尾嘅话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valid 嘅 challenge。 嗱，不如咁啦，先讲埋最拉尾个 argument 啦，因为回应翻啊成套啊嘛、第三个萧生讲咧就系话，佢无端端咧开头喺第156段嗰阵时咧就话政府嘅总开支系4112亿，喺158段咧就政府总收入咧就4301亿，所以个盈余咧照。加减乘除就应该188亿，但系159段嗰时候咧，佢就话俾你听盈余系得91亿，咁我九啊几亿去咗边咧？咁佢就话：，喂，你肯定系作错数啦。咁其实我相信咧，财政司系有提过一个叫未来基金嘅嘢嘅，咁所以我估计佢就系将呢90几亿，即系佢个差别嗰90几亿，其实系已经先拨咗落去未来基金嗰嚿数度。所以佢 present 条数出嚟得翻九啊一，嗱呢样嘢萧生系好精明噶，佢系计到呢条数，所以话我哋都睇下究竟未来基金佢计出嚟嗰嚿数系唔系会有呢九啊几亿。不过咧，我好同意阿 Raymond 头先你所讲，即系既然讲晒啲回应啦，咁啊要讲翻咧就系、最戆居嘅就系政府其实咧就好中意攞啲钱出嚟话扶贫又好， 佢系笃咗条数出嚟话派咗， 然后咧就话摆落去个基金，个基金你要记住呢样嘢吓。做 budget 嘅时候咧，佢就未必会报翻晒所有基金俾你嘅，笃、 exactly. 咗就冇咗噶啦， 嗯， 系嘛？咁所以咧就呢个情况嘅话咧，就会系即系要个透明度一定要靠我哋自己市民去睇咯，系嘛 ？OK， 嗱，暂时第一次就讲到呢度，不过我知阿伯咧仲有好多嘢咧压抑住，好多次哇想爆都爆唔到。仲要你而家咁 Q 大个卡其系萧生嘅话咧，咁我梗系要捧你场啦，系嘛？呢一节停一停先。 Now it's time for the pretty little lady to come forth with a real pretty song. And it's called Not Fair. Let's make her welcome Ms. Lily Allen. Oh, he treats me with respect. He says he loves me all the time. He calls me 15 times a day. He likes to make sure that I'm fine. You know I've never met a man who's made me feel quite so secure. He's not like all them other boys. They're all so dumb and immature. That's just one thing. When we go up to bed, you're just not good. It's such a shame.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want to get to know you, and then you make this noise, and it's so apparent, it's so over. It's not fair. I think you're really mean. I think you're really mean. I think you're really mean. Oh, you're supposed to care, but you never make me scream. You never make me scream. Thank you, Lily. Thank you very much.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嗱，第二节咧，其实我哋喺咪后讨论一样嘢，欧乐轩先生呢、這个系对你嘅郑重呼吁，因为你发脾气嘅关系咧，而家 studio 入边对喇叭咧已经打咗柴，唔该你听到呢个呼吁嘅话咧，摆翻低二嚿水喺呢个 panel 度，咁我哋咧就会多谢你，因为你嘅关系 唔系呢个唔系多谢嘅，你赔偿嘅嘢就冇话多谢噶系嘛，等价交换啫。 唔知点同佢嬲，唔知点同佢兜啊！好啦，嗱，讲翻正题。头先我哋讲个财政预算案，阿伯仲有冇嘢补充啊？ 有噶，咁其实点解咧？我相信通常大家听到财政预算案咧，好多时候咧，啲人就闹阿财爷嘅，咁啊就系话喂，成日估错数啊，你咁 同埋守财奴啊，讲几年啦话佢， 嗰、那个系第二样嘢， 第二样嘢，最主要系讲成日话佢计错数嘅，咁啊又话佢狼来了啊定成嗱，我又揾翻少少关于呢一部分嘅资料嘅，嗱。上一年嘅賣地收入咧，財爺嗰陣時估計咧，其實係600亿，係嘛？咁理論上大家都應該跟住財爺呢份 budget 嚟做嘢噶嘛， 你以前港英年代位去到咁上下數我就收手㗎啦。咁留返多少地就下面嗰啲下一年繼續賣呀，咁先肯定到每一年嘅收入㗎啦。咁你知道我哋尊貴嘅特首啦，咁基本上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邊個可以規限到佢㗎，係咪？咁所以呢你哋話要佢咪係咁賣賣家當一路賣討好你。嗱，上一年本来估计600亿，嗱理论上我哋大家都知噶啦，供应增加，理论上个收入就应该，即系嗰个价格就应该减少嘅。佢卖咗几多钱呢？卖咗841亿，呢一度多咗200几亿。喂，大佬揾个神仙嚟帮你计数啊，我都计唔掂噶啦。你跟我盘数做嘢，定系你基本上你望住我呢盘数，你纯粹当吹水。你有你做，我有我摆盘数喺度。喂，我点估你啊，大佬？你 即系个情况大概系咩意思呢？你就俾家用你老婆， 系 你老婆你就话俾你听，老公，我唔会使大噶，下个月我都系使12-13人到嘅啫。咁但系突然之间咧，你个仔又话俾你听部大佬，就部电脑又坏咗。突然之间话俾你听，要买多两部电话。 唔系突然话俾你听啊，系我买完同你讲你找数啊。而一个 idea 系咁样样啊。咁所以增加经常性开支，你又抢闸讲晒先。喂，大佬，我揸条数嘅，点搞咧？系、嘛？我系咪要等你开完工通知我，我又去改条数？咁好啦，我预收入你无端端帮我泵完之后，咁你大家一定有个声气噶啦。咁啊，喂，大佬，梗系派咗佢啦。咁，呢一嚿多出嚟嘅钱本来系将来嘅收入嚟噶嘛？你而家加咗你而家嘅收入就派咗佢，啊，好高兴使晒佢。到将来扑街嘅时候，啊，扑街唔系粗口啊，嗱，我讲咗我要戒粗口噶啦。将来扑街嘅时候咁点算咧？ 我撩你讲嘅吓， 扑街嘅时候咁啊点搞咧？系咪 可能平机会又会去谂一谂扑街呢个字眼会唔会系有歧视啊？吓 ，OK， 躺在地上 ，OK，OK，、 okay? okay. 当你躺在地上嘅时候，将你若干年后躺在地上啦，咁啊点搞咧？咁所以咧，阿财爷就话：喂，不如咁啦，多出嚟呢嚿系因为你而家要增加供应，得冇问题。我将呢嚿收入拨去后面嗰度用，所以我而家整一个未来基金。咁当然啦，你话咁嘅 idea 好唔好？见仁见智，各派睇嘅嘢唔同，真噶。你而家尤其是通胀期，揸住嚿现金啊蚀紧嘅。 但系我想问少少嘢先，阿伯，因为嗱，其实财爷系有讲过呢个未来基金系仲系一个叫构思紧嘅啫。 头先我都讲过啦，你照计 数， 你嗰盘数已经拨咗落嚟噶啦，系嘛？所以你有啲人咪系话咯，喂，因为咁样样，其实系咪阿财爷专登扣起你每一年赚多咗嘅钱，等你唔好乱咁使，等你唔好攞嚟买票啊嘛，系嘛？喂，其实好简单噶啫，我本来唔够使噶啦，我卖家当，卖完家当周围派位，我梗系好人噶。后面嗰个点算啫嘛？后面嗰个会躺在地上噶嘛？系咪先？咁所以而家佢嘅諗法係咁樣，嗱好唔好我唔知，不過而家純粹盤條數，我哋嘅解讀係咁樣嘅啫。嗱，咁關於財政預算嗰度，阿金金有啲咩嘢補充？ 嗱，想回應翻少少啦，因為我哋上次都請個麥姐上嚟講關於加煙税嗰度啦，加嚇，咁而家就而家正式講咧就係加4蚊。咁對於阿伯嚟講，你覺得呢4蚊你覺得合唔合理咧？ 你问我，我就永远加税都系觉得合理噶啦。 但 系我冇意思嘅， 但系比较叫高调嚟讲，话 即系等于你问，即系你等于问阿 B 哥有女揽唔揽啊？梗系揽噶啦，一模一样啫嘛。 但系你之前有冇好似对一啲好似啲类似嗰啲烟嗰啲烟档咁样讲咧，话有人走去？入定貨啊，話加之前入定貨，咁你都應該唔會啦，係嘛？冇乜所謂嘅，對於你嚟講，一個幾毫啫，都 係。其實因為一樣嘢，咁我咪只不過我係質疑緊一樣嘢，就係、話加咗呢啲税，係咪大家會食少咗煙嘅啫？係嘛？即係我諗你食少，即係譬如喂，我本來係一包，我食少兩支一日，咁我覺得唔奇。但係你話喂，會唔會係咁搞到自己屋企煙倉咁咧？ 即係大概有一樣嘢咧，就即係話俾你聽，喂，今晚我帶你去蒲啊，識條女，36C。你去到34C年有得收貨啊！ 咁梗係啦，所以佢特登高調就咁樣嚟 講。阿Raymond哥，我係想話俾你聽，34C 係好過36C 嘅。OK， 何你話齋個黃色巨鴨個背肌係冇用嘅，你明唔明白？啊，所以都話你唔識食啊！你真係 34C 同36C 其實都差唔多啫， 係真係好遠嘅，你唔明白㗎啦，後生仔。 你識幾多嘢啊？你 係啊？你識條春咩？ 好啦，喺財政預算案咧，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咯。 我由2004年嗰個財政預算案咧，立一立一路立到2014、2015啦，係嘛？ 嗯， 有一樣嘢咧，喺2009年開始咧就消失咗喎。你估係啲咩咧？ 冇估啦，你開估啦，冇成日考我啦。 財政預算案原來有一欄咧，叫做我睇下個最標準嘅學咩係咩？中期預測與財政儲備，俾你去寫個公司嘅 budget 呢一 part， 你會點寫咧？ 嗯哼， 你会唔会啊？唔系，我而家讲两种方法俾你啊。一种方法咧，你就系讲广东话，系嘛？用文字，用中文去记录低，系嘛？就好似2014、2015呢个表达方式咁啦。但系原来咧，前朝统治者留低一样很好好嘅习性俾我哋咧。原来呢一样嘢喺之前，直至到2008至2009年咧，呢一個 section 咧，原來係畫咗個表出嚟嘅。 嗯， 例如係一個咩表咧？啊，非常清楚。我攞2008至2009年最後嗰年嘅財政報告去睇啦，係嘛？佢就羅列曬2008至2009、2009至2010、2010至2011 and so on， 前邊後邊，喂大哥點樣？點啊？唔關我事。系嘛？得即大家一齐出声系嘛？我就喺度聚精会神睇个表，你就喺度笃笃笃笃。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唔 好意思，唔系唔尊重你，唔系唔尊重你。 你 而家明白到当日阿铁头嗰个情况系点未？你明唔明白？ 几廿个人喺度指住， 当你聚精喺度睇紧个表啊，大佬，我唔系睇紧相。 咁人哋都系睇紧个表。 嗱，唔同嘅，睇紧嗰啲相啦，我会睇下四周围第一有冇人望紧我，第二我就睇紧有冇人同我一齐分享紧嗰件事。系啊，原来出边阿土头先系嗌紧人出去，咁所以我唔知吓，唔得人招呼住。原来咧个方式咧就每一年咧有条数做喺度嘅，嗰表包括啲咩咧？第一行经营收入，第二行经营开支，第三行经营盈余或者括弧赤字，第四行非经营嘅收入，第五行非经营嘅支出。第六項政府債券償還的款項，這個表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清晰，即清晰。我拿2011至2012的數字為例，在2008年的財政預算案就預計2011至2012財政年度的收入，經營收入有3290億，經營開支有2678億，經營盈餘就有612億。這樣表達一個很好的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優勢，係嘛？個優勢就係話你可以 compare 過去幾年同埋預測幾年嘅一個預測嘅數字。咁所以呢個 section 咧叫做中期同埋長期嘅財政預測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去到2009年之後係冇咗嘅噃。得一個解釋嘅啫。如果你做條咁嘅數俾你老細睇，你老細問你個表唔見咗，你會點答？你會點駁佢咧？ 冇喎，冇乜 idea 喎，你不如直接講埋先啦。 直接講埋一樣嘢就係得一個目的，就係想做數同埋換數啊嘛。你如果想做一條 budget 俾人易睇嘅，最易係咪做一個表？今年我估佢幾多，下年係咪啱唔啱？攞翻個表出嚟睇，一睇一目了然。但係我要將呢個表上面所有嘅 item 拆開嚟，用中文字寫出嚟咧。Sorry， 個 comparison 好難比。點解咧？有啲嘢我咁講 ，A 下年我賺500億。再下年我非经常性收入少咗300亿，再下年非经常性开支多咗12亿，你冇办法喺同一个 item 里边一目了然睇到你想睇嘅嘢嘅，唯一一个目的你就系想呃人。 你问一下阿土会唔会做得到呢样嘢？你问一下阿土， 你问一下一个专业嘅会计师， 你将一个收入拆开咗好多个收入，然后你中间喺度拨嚟拨去，你话俾我听做到数，你问一下阿土，其实好简单噶嘛，你 general 加埋佢， 阿先生吓呢一份咧叫财政预算案呢个文件咧。就唔係一個準確嘅一個 account 嘅一個文件嚟嘅，即係佢起碼冇一個準確嘅格式，所以你話俾人聽2010之後我咁唔要呢個表得唔得，冇人 challenge 到你嘅。 其實 我係講緊究竟點解乜嘢人喺一個咩 mentality 底下會用一個咁嘅形式去表達，到底你係想知道件事發生嘅唔知 道。我即係咁講啦，我就從來都唔認為話有人想做數定唔做嘅，因為點解呢？一個 forecast 嚟㗎嘛， forecast 嘅嘢係未來㗎嘛，冇一个实在，所以我凭空想象，我话今年多200亿，我话少200亿，其实任我噏嘅啫，我唔需要做嘅。 咁讲就非常之好啦。就系因为 呢個 forecast 係任你噏呢，於是政府就可以不斷用呢啲謊言去恐嚇你。 唔係，其實最主要嘅問題就在於話乜嘢呢，我最唔鍾意政府做嘅一樣嘢就係點呢，係將一啲實際上嘅 figure， 例如咩呢，金管局。 嗯。 金管局係好鍾意利用佢唔同嘅計算方法嚟到 favor 政府做嘢。嗱，買樓大家覺得嘩樓價供得好慘啊定成。但呢個係大家 general perception 嚟嘅。 嗯。 但是其实你如果计翻你嗰个按揭比率呢，其实香港大约是30%嘅啫。 嗯。 即是话俾你听，基本上一层楼你只不过是争银行30%， in general 啦，平均计算，因为有六成楼已经是供满晒㗎啦。 嗯。 咁佢就於是砌咗一个数呢，就叫 debt to GDP ratio。就係同 GDP 嚟到计数。啊，所以就话俾你听，而家个比率呢去到70%+啊，好紧要啦。你睇咗几次 presentation 都系咁讲。喂，你 GDP 如果跌緊嘅，我债项冇变，个数都会大咗㗎啦。而呢嚿债项唔系借计楼㗎嘛。你 personal loan 啊，你乜嘢 loan 全部督晒落去嚟入我数喎。喂，你攞住呢嚿数嚟俾我做咩？冇，我只不过好 pro 咁话俾你听，有个咁嘅 terms， 而家个数目增加紧啊，所以我搞你咯， 嗯， 系嘛？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啊，你唔系话佢做数，而系佢只不过系抽一啲 figure 出嚟。如果你系唔小心，你听到个 term 同以前唔同咧，你就要揾濑嘢嘅，你会揾唔到真实嘅数据。嗱，我从来都话你阿土嗰啲，即系话个你盘数摆喺度嘅咧，一定系真实嘅。冇人可以话俾听假，但你点样解读嗰盘数呢，你就可以任你吹啦。 嗯， 系嘛？ 头先我咪就系讲嗰样咁嘅嘢咯。 吓，唔系咁你 budget 同嗰盘数系唔两样嘢嘅。 唔系，就系讲紧个 presentation， 你咩人会有一个咩 mentality， 用咁嘅 presentation 话俾人听佢想表达嘅一个意思。 嗯，阿金金嗰度仲有冇其他嘢要补充？ 我谂呢度就都应该暂 时咁多， 暂时咁多。 喂，如果一讲到楼咧，我又讲紧一个即系加多少少啦，就系呢排讲紧嘅就系、是。突然间嗰阵时个三辣椒咧，突然间民主党离场嘅， 嗯， 系嘛？呢坛嘢大家觉得你哋有咩睇法？ 哦，你就系想讲究竟黄毓民应唔应该离场嗰样？ 唔系，嗱，因为咧，其实咧，我就听过好多唔同嘅节目啦，包括本台其他友台啊，所有嘅节目，大家又睇紧呢样嘢咧，就系、是、喂。民主党离场同教主离场呢样嘢嘈得最紧要嘅。 嗯， 其实大家我用阴谋论嘅角度嚟睇， 嗯， 其实我真系觉得政府系唔想条条例过嘅。虽然大家认为政府好紧张，一定要条条例要过。点？你有冇留意到几样嘢？点解我要讲阴谋论呢样嘢咧？就系话啦，我哋台有好多主持，佢都成日认为自己系有非常之丰富嘅。政治常識啊，政治取態啊，咁樣噶啦，嚇。咁、啊、但係其實我都話啦，佢哋應該聞到或者 sense 到嘅。嗱，首先第一，如果我翳你，阿 Raymond 哥，我翳你請我食飯，係嘛？ 嗯。 咁我梗係譬如話，喂，冇，即係仲要係有個條件喺度，我翳你嘅時候，你要我做乜，我都要做契弟噶啦，係嘛？如果我係政府，我如果係為咗想通過一條條例，我一定有讓步嘅機會俾你嘅。系咪先？尤其是无端端附加咗嚿叫口头承诺嘅嘢， 嗯， 大嚿你有听佢讲，大嚿都话噶，屌你摆到明，哎呀，对唔住，我又讲粗口， 喂唔得，我哋应该话咩罚钱啊？ 嗱，唔好讲呢啲。 大嚿佢有讲到就系话，喂，你政府根本就想逼我离场，有冇听过呢句说话？ 嗯， 你根本就想我离场抗议，唔投票。 唔、嗯、因为有样嘢，我觉得有样嘢，即系佢咁样讲系啱嘅，因为即系我觉得一个政府啦， 啊 即系你冇理由话口头承诺噶嘛，這個、即系 我自己都觉得系好奇怪嘅事嚟嘅。 我系调翻转头喺个角度由政府嚟睇，如果我真系好想过，我点会加嚿口头承诺，明知你会扮我嘅嘢咧？你觉得系唔系先？但如果你问一下，如果我净系纯粹三条嗰三招摆喺度，我冇咗个口头承诺，有边个政党系有口实话可以走嘅？冇嘅，你教主都要坐喺度啦，投票啦。你泛民都要投票， 教主啲嘢又好 spontaneous 嘅， 我唔理佢， 佢翻学咁又话唔投得票，又要早走啦。 唔系，我意思咁讲，大家拗嚟拗去都系拗嗰个口头承诺噶嘛。如果我系政府，我好想讲，我一定留翻个位俾你。即系我开头仲以为我系开天杀价落地还钱，嗯、开头加口头承诺，跟住嘈两嘈好啦，我冇个口头承诺，然后大家过啦，系咪咁噶嘛？呢、這个系好合理嘅逻辑嚟噶嘛？除非我根本就想摆你上台。我根本就唔想你过， 嗱，如果我唔想你降，我摆呢嚿嘢喺度，你其实白鸽仔佢哋好有条件就喂，因为你有个口头承诺喺度，我唔过呢样嘢，你觉得合唔合理先？如果佢因为呢样嘢，你觉得合唔合理先？我觉得合理嘅， 嗯， 因为点解啊？喂，大佬，你政府讲咗系噶啦，喂，你唔摆得喺法律度，点都唔通噶。你讲，尤其是你 CY 讲，任何人讲我都信你 ，CY 佢讲我一定唔 Q 信，系嘛？OK， 咁如果点解政府无端端系想条条例唔过呢？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先？ 我有你两个问题，会唔会系有啲人俾咗好大压力，佢唔想过呢？ 嗱，我记得咧，我就自己啦吓，喺2012年8月，我都有自己喺《经济日报》出个文章，3D 呢一个条例出咗嚟，开头出嚟就系威系势噶，哇大佬又话要打击呢样打击嗰样，咁大家觉得一定会打到个楼价， 嗯， 但系你觉唔觉得个数据上楼价其实冇乜点跌到， 嗯。 你话啦，话可能有几个 percent， 你认为三招咁辣嘅招啊，会唔会系跌几个 percent 嘅咧？ 佢系冻结咗成交， 其实 佢呢叫需求管理措施啊嘛。 系啦，但系其实佢冇谂过，因为当其时我哋一路嘈紧佢就系、是、你喺封住个供需求嘅时候，其实你同一时间封咗嗰个供应啊。 嗯， 你其实系冇楼买啊，你买唔到，因为个个都喂，即系等于调翻转啦。如果阿金金。第一个你嘴嘅女人你就要娶佢，你敢唔敢立乱嘴？ 嗰、那个系我妈嚟嘅， 唔系即系咁讲。 喂，大佬，我相信任何一个都系噶啦，系嘛？ 咁我就唔系 你咁样讲， 唔系，但系唔系，但系我就问题就系话，咁冇理由阿妈你唔系照顾一世嘅，系咪咁讲啊？ 我明你嘅意思，我明你的意思。 当一个唔系阿妈嘅人，你娶咗佢，要佢娶一世嘅话。你都会好考虑，我真系立唔立乱嘴先？唔系，但系你意思就话你会唔会？喂，而家系立例，而家讲紧立例，或者好简单，你请个工人，我喺 interview 嘅时候一见到面，我话请你，3年内你唔准炒佢，唔理佢做乜，你都唔准炒。 嗯哼，嗯哼， 你会唔会立乱咁去用个工人啊？ 嗯哼，唔会。 调翻转头，你如果用紧个工人，你会唔会立乱去换佢啊？喂，我而家随时炒得嘅。你做得唔好，我即炒你。但系如果我换得你个工人翻嚟，你几衰格，我都唔炒得你。你唔会立乱换嘅。所以同一时间，你锁得最紧要嘅系个供应。咁你话啦，唔系、哦、新楼大把，咪啱咯。其实措施上就系帮新楼啊嘛。你要买楼，边个人系无限供应就系、是、新楼咯。其实一路帮紧供应，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咩？以前开头出嚟嗰阵时候咧，你嗰啲地产商会咧，咪呱呱嘈嘅，你记唔记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姓梁啊，嗰个叫做我唔记得咗边间啊。 你睇住啊，你睇住啊， 系姓梁嘅， 有毒嚟噶。 有冇人嚟讲过话？喂，大佬咁样会死啊？定成你唔觉得呢几年开始地产商唔再出声啦咩？ 嗯 嗯， 其实有数啊嘛，不过系你哋而家好懂政治嗰班人，系觉得呢样嘢政治上，我哋啲民众系好 buy 啊嘛。咁你啲毒药你要食你咪食囉，而家香港政治大晒㗎嘛，係咪？咁好啦，咁你一去到呢个时候，政府其实都知道如果再继续落去，楼价係越顶越高，但係佢唔想自己做衰人，因为而家边个夠胆做衰人呀？边个夠胆话唔通过？因为政治上我哋啲好好识政治嗰啲离地嘅基层，佢就会话喂，你如果撤销咗嘅话，咁就楼价会升㗎喇。好啦，条例其实政府就唔想过。本身就想摆个陷阱逼你班泛民，你哋投反对，我啱河车嘅。 哦，你讲咁耐原来想咁意思。 我就想反对。咁然后呢就摆你哋上台。但你泛民又唔会咁妄居呀。 佢而家就要搵个藉口呢，啲人冚唪唥全部消失，就等佢过咗。係 啦，咁然后责任又唔喺我度，其实而家大家喺度玩。嗱，跟住 我话苏我哋读者嘅质素系好高嘅， 听众知我讲咩嘅， 我系听众， 佢冚唪唥知我讲咩 嘅。咁而家仲有一个问题喺度啦，仲有一个问题就话咩咧？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究竟啊，你而家有人问我呢啲趣设呢啲咁嘅招会唔会设咧？我话俾你听，永生永世嘅，直至到你香港好似沙士咁大冧啦，你就会设啦。我讲嘅。点解呢？任何人提出如果话我要改呢个减辣或者撤招，你就政治不正確，边个够胆咩？ 其实好简单㗎咋。当市场消化咗，喂，原来我买旧嘢我係需要俾多旧税嘅，需求就出返嚟㗎啦。到时咪睇下我哋啲好政治正確嘅主持，佢又真係买唔买到囉。 嗯。 你哋支持㗎嘛。你哋带头支持㗎嘛。係咪，咁我就话啦，你哋支持完错咗，呢个系你香港系你哋个家嘛，咁唔系我哋个家嘅。你哋舐咗嘢系咪我哋咩呀，系咪唔系话民主大撚晒㗎嘛。 唉，大家又你又话而家金金大师，我而家想你帮佢影个相。点解要照呢个相呢，你影下佢而家怒发冲冠呢个样子。话阮阿伯呢个名冇改错。 系。 你老婆你真系影住佢嘅时候，你会发觉佢嗰股怨气。 咩 就同坐喺城市论坛嗰啲话阮阿伯系冇两样。 我保持返冷静啲。我其实个意思只不过系话。我哋大家讨论一个政策咧、嗯，本身系应该系好公平。 嗯， 你系即系用边个角度大家去倾？好多时候你哋只不过系话政治上系为咗攞掌声。讲真噶，今日民主党嗌走，佢都系为咗唔想有呢个政治责任。以我的角度嚟睇啦吓，佢都系唔想有呢个政治责任。 嗯， 大家。喂，而家香港地而家仲同你理香港人嘅死活，边个有着数帮紧边个人咩？我而家咁问落去啦，你从而家个 figure， 嗱，你个三辣椒玩咗两年啦， 嗯， 租金有冇跌过啊？ 冇， 细价楼有冇跌过 啊？哇！ 咁然后你话俾我听，你呢条呢三辣椒，你仲坚持话俾我听系好嘢嚟嘅，你解释俾我听，系咪？我系一个无知嘅离地嘅中产啊， 嗯， 你解释俾我听，你政治上解释俾我听，呢条条例点解会令到我有着数？点解令到基层有着数？是吗？我真的想不明白咯。咁所以我都话咯，究竟系唔系香港地每一个人都要识政治？我今日讲成个节目大家会觉得好闷。因为 唔系 因为点解呢，财政预算睇我都冇心机听，我都冇兴趣。喂，有人咁讲㗎喎，呢啲嘢系关乎你每一个香港人，你哋应该要识㗎喎。你唔识你系一定要去学㗎喎，你点可以唔理㗎喎。 快撚啲錄低佢啊！ 唔使錄啦，佢隨時上網，你可以 打到最高。呢個將會不斷有好多人。 兩個禮拜我哋已經捉到佢啊！ 係咪咁講啊？ 呢句説話 咁，所以話啦，你冇興趣嘅嘢，你可以唔聽唔理。點解人哋冇興趣嘅嘢唔可以唔聽唔理咧？我聽唔明咯。 嗯， 係嘛？嗱，我交翻個麥俾你哋，你哋幫我補充埋。 補充就得一樣嘅啫。曾幾何時，唔知係咪阿伯啦？有人講過，冇取態啦，種取態嘛。 系 唔理系咪一种取态呢，都系一种取态。咁而家咪决定唔理咯。 嗯哼， 好大班人决定唔理，系嘛？呢只系咁多下。 When you look around you wonder, do you play to win? Or are you just a bad loser? 咁啊，金金大师喺度，咁啊，梗系要回顾一番，即系佢之前做落嘅工业啦。咁但系我哋就唔会直接咧用嗰两只字去讨论佢今日而家要讲嘅嘢嘅，而家就系讲论啲 aftermath 系嘛，即系搞完嗰件事之后啦，后边计数落嚟，你觉得得同埋失嘅系咩嘢咧？咁样，咁咧我又定嗰个题目，嗰个题目咧就叫做低成本嘅社会运动。 系啦，系。 咁你对啲低成本嘅社会运动咧，你而家有冇一单新嘅睇法咧？金金大师。 我自己睇翻一样嘢咧，啲人成日觉得搞一个叫社会运动咧，系好高成本嘅。但我会觉得系一个，我自己睇翻啦，我搞过两次游行啦，叫做，我觉得系低成本，但系一样嘢高风险。 我谂你点 define 成本先？我相信话成本唔可以纯粹净系计几多钱几多钱嘅。 因为有啲人就通，有啲人啊，我自己搞完之后咧，有啲人都会问我话：喂，其实你搞次游行啊？或者你搞其他例如摊街站啊嗰啲，咁你使咗几多钱啊？ 我而家要抽下水喎、啊，个个政党六四七一都要出嚟抽抽水，就我哋搞游行好多钱嘅、啊，尤其是搞埋六四晚会咧，我年年都筹一百几廿粒翻去嘅、 啊。唔系嗱，我发觉一样嘢咧，系边度使得最多钱咧？ 就 系 筹款， 筹款就 系筹款嚟搵啲人翻嚟筹款，就 cover 翻搵呢啲人筹款嗰个 cost。 即系行政费， 系啦，即系点解我喺街上面见到卖旗啊，嗰啲乜嘢攞奖券啊，冚唪都唔卖咧？呢，如果你知道咧，其实好多人喺出边请紧 freelance 帮人筹款啲人嘅， 系啊。 例如系啲咩咧？啊， 我知啲，我知 而家咧，我个 project 喺手，我个目标就筹一百粒，你可以应酬15% 啦，我俾翻15% 嘅10% 俾你做用。嗰啲咪 cost 咯，你叫我捐钱俾嗰啲契弟， 咪 chapter 啲 chapter 88嗰啲啊嘛，基本上佢话俾你听非牟利系因为佢个成本，佢成本好高咁解啫嘛，系咪先？ 系咯，咁系啦，你继续啊。我而家好 odd 啊，突然间，我抽开水咁啊， 唔紧要，不过就我只不过讲就话，如果我自己搞嚟讲，其实。如果你话喺金钱度啊，确实唔系使好多钱嘅啫。我真系唔系使好多钱，我真系你话系条 banner 咯，顶尽。跟住可能印啲少少啲咁嘅标语咁样咯。即其实嗰啲唔系好多钱，但系个问题，我会觉得如果你要搞个社运系要真系成功嘅话咧，就系你得出嚟个 feedback 系点 啊？ 呢个先至系一个最大嘅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那个 result， 我会咁睇。 我转过嚟另外一个方式嚟问你，会唔会你有一个礼拜之前两个礼拜喺尖沙咀广东道搞嘅游行个 feedback 唔太好咧？ 嗰、那個就係只不過偏離咗個原意。 嗯，我會講係咩咧？ 我原意就係話係帶出個問題係啲乜？即係而家我見到我哋香港社會面對緊一個乜嘢問題、 嗯？ 希望政府去正視。 哦，其实唔紧要嘅，咁而家我哋香港人基本上地铁塞车都可以话成车都系蝗虫，咁你都冇计噶。呢、這个世界直口嘅嘢屈落去就得噶啦嘛，乜都推落去咪得咯。 嗱、如果我咁样演绎，有啲人曲解咗你嗰次运动嘅意思，你会唔会反对呢、 嗯、会，唔系唔系，你所谓嘅意思系乜嘢？ 我问多次。 O K， 系啦系啦， 会唔会喺呢个行动入边有人曲解咗呢个运动嘅原意？譬如你哋可能本身嘅 target 唔系全部所有游客嘅，有人就将呢个运动嘅 target 变咗全部系游客。 会 会 会， 你觉得系你讲即系好老实咁讲啦，系即系会唔会系？在人流控制那裡我覺得怎麼都是難的，因為 這個就是那個所謂的成本那裡，因為你成本第一，你除了是要有個搞手之外，你有沒有人去協助你整個遊行裡面的秩序？那我跟你說，我那次是沒有人協助、那個、 有分享一下，在那次這麼複雜的運動裡面、有沒有人自告奮勇幫你做維持秩序這個項目？ 有我喺深啊，我喺啊新比个节目我都有讲， 唔系唔系嗰段片都有嗱，或者咁样讲法啦，咁其实就系话嗱，即系个秩序上啦，咁我相信嘛啦，大家好多时候就有啲开始有啲情绪啊，咁有啲咩，不过我就阴谋论啲咁谂啊，咁我就话啦，嗱我自己。搞啊搞过游行，我又参与过游行，虽然我系离地中产 ，OK， 咁但系咧就系、是、话，我好似未见过一个游行咧喺行人路嘅，我就从来都话嗱，无论你搞咩游行都好啦，你其实好多时候都喺马路封一条线俾你行，你唔会同其他人有接触，咁我就喺度谂紧，其实会唔会嗱？首先第一，我问下你啊，游行个申请嗰度其实对你嚟讲，你觉得系咪好简单、好 smooth 啊？ 系噶， 系嘛？咁因为嗱，人你如果譬如话你都见到啦，有阵时以前民阵喺度同人拗数嘅，大佬行边度定成都好多嘢拗噶。尤其是行人路，基本上一定会有咁多位。嗱，呢个系第一样嘢我考虑紧，就系话未试过、未见过。第二，同一时间佢安排唔同嘅单位出嚟同你对闹，摆个位置，你唔觉得好奇怪？ 嗱，第一样嘢咧，阿伯我啊。首先釋除你一個疑慮先，行人路嗰度嗱，之前咧就學文仔佢哋咧試過有一次搞遊行咧，係行行人路嘅，但跟住之後咧就佢哋衝出馬路啊嘛，因為人數太多，跟住之後就夾硬開一條行人路，開一條馬路俾佢哋啦。咁另外咧，我第一次我係喺1月1號搞個遊行嘅時候咧，警方都係話咗係俾我行行人路嘅。 嗯。 咁啊，只不過我人數又係有翻咁上下，而行人路即係確實太窄，佢就亦都係開咗條行車道俾我嘅啫。咁另外都仲有一次咧，我就係參與人哋嘅遊行嘅。咁我遊行咧，亦都係喺行人路，係由呢個遮打花園就行過去政府總部。咁都係全程係行行人路嘅。 嗰個通常星期日啦，同埋亦都唔會有好多途人喺度啦。 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我真係咁諗嘅啫，我哋陰謀論嘅人咧就話啦：，喂，如果我係差人。咁啊，你去搞仲要系喺行人，你都知道噶啦。差人最紧要咩啊？秩序良好啊嘛，你冇搞到我啊嘛，大佬翻去写 report 都唔知点写系咪先？ 系啊， 喂， 啊、 你要嘅我甚至乎可能同你讲，喂，阿金金，不如咁啦，你又好，我又好，喂，整条行车线俾你，你表达啫，你又唔好令我难做，呢、這个好合理嘅。尤其是嗰个系一个比较旺嘅旅游区，佢有冇主动同你提过呢样嘢？ 冇。 完全冇，咁咪古怪咯。因为好多时候嗱，佢 counter offer 俾你，你唔制，我都仲可以觉得啊，可能真係你坚持啦，咁冇计。行人路尤其是喺广东道，真係你见到㗎，你一路行嗰段，我见你睇嗰段片，喂大佬又有招牌， 係呀係呀， 又会揼头，你嗰啲 banner 又要左避右避，喂你基本上嗰啲商铺全部都要拉门，喂嗰扎咁大袋，你估佢唔会俾压力警方咩？究竟有咩原因？我系谂唔明嘅，有冇人谂到？基本上佢应该有个 agenda， 佢背后可能有个 agenda。有冇睇《无间道》？ 有 睇《无间道》嗰时候，我哋梗系阿陈永仁 啊，系啊系啊， 同阿韩森去个仓度， 第一時間臨到尾嗰時候，喂，知道你班差佬嚟啦，點啊？落車走人。喂，你唔覺得突然間有一班人落車走人嘅咩？落車走人係咩人啊？一個啊，而家話俾你聽，佢嘅城邦已經去到嶺南。第一時間劃清界線，喂，我覺得佢應該第一時間出嚟撐你嘅喎。 我又唔覺得佢有出嚟撐過你。 唔係啊，應該佢要出嚟撐。 我明啊。 反而冇縮咗，第一時間劃清界線咪陳永仁咯。喂，即係等於點啊？嗱，我咧就想製造一啲矛盾，本土同其他，然後咧第一時間落車，因為佢知道差佬做嘢。你仲唔係陳永仁？雖然你冇咁靚仔啊，可能而家仲喺度篤緊個摩斯密碼喎、 啊。另外仲有一班人喎，我又打個叉喎。嗰邊問呢叫做當數字呢就再冇意義，因為2014年呢就唔需要鬥人多嘅政治抗爭啦，再多嘅遊行都唔會改變一切嘅。即使如果今天800万市民衝上街頭呢，逼喺每一個街道嘅角落呢又如何呢？即係佢哋唔會理嘅，因為佢哋身處喺20几层高嘅政總大樓呢，高處俯瞰遊行嘅藝民呢面露不屑，心裏面啲恥笑嘅。我哋唔可以唔承認過往人呢係俾人當成傻仔嘅，唔以為做集咗数以千万计嘅人咧，每一年游行就会带嚟改变，呢个系唔现实嘅。嗰篇文咧就系呢个玉蝴蝶署名玉蝴蝶写嘅。你头先就话，要做一个低成本嘅社运，个 feedback 系 好紧要嘅。 系，喂，所以同埋一样嘢就 系，你点样睇呢一篇文？ 唔系嗱，老实讲，呢一篇文佢其实想解释一样嘢，就系话唔系一定要人多，政府或者某一啲你想诉求嘅嘢，会有人俾 feedback 你。 咁系咪原则系人少就叫做好咧？系咪话嗰人少咧，只要佢够胆掟汽油弹，即系掟豉油咩鸡蛋嗰啲，咁你就会得到你想要嘅嘢啦，系咪咧？ 唔系应该系咁讲，就话究竟嗰班人出嚟能唔能够 draw 到一个叫 attention？ 当然，可能你话系有啲叫做话有啲不必要嘅指骂嗰啲咁嘅嘢，呢啲嘢会唔会令到咩人去讲咧？传媒。 嗯， 但系你个游行有啲嘢做出嚟，就话个传媒会摆嗰个焦点喺边一度。而我头先就讲咗话，今次我搞呢个游行，啲传媒都系将个焦点摆咗喺冲突呢两个字度。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其实传媒都好期待呢个画面呢？即系如果我 跟要眼球，佢哋要收视。 喂，大佬，我跟足你成程，你闹都唔闹下。 咁啊系咯。 喂，大佬，人哋闹你，你打不还手。 你唔闹我都撩到你闹啦。 其实分分钟可能就系传媒就系不断咁喺度拱紧你去做佢想要嘅画面同声音啊嘛。 所以咪点解有个系好奇怪？点解会有另外一帮人企喺对面马路咯？ 嗯， 嗱，我班咩人你唔知啊？ 我知。 而仲有一个咧，我觉得好吊诡嘅。我睇报纸就讲啊，你个老友叫咩咩星河名居定天河名人啦、啊，咁上下啦吓。人哋出网名，你唔出真名啊？突然间又俾人打完你咪要报警咯、啊？报警咪有真名咯、啊？喂，成件事好吊诡嘅、啊。 唔係呢個嘢啊，真係我自己覺得奇怪嘅啫，因為真係係大佬冇理由，即係其實確定完咗之後無啦啦就俾人，即係我唔知咩人無啦走出嚟。 唔係啊，其實因為我淨係知道你個名啊嘛，嗱你個名就俾人哋響曬喺報紙度響曬啦，係咪先？理論上你都係用金金大師呢個名嘅啫。 唔係，好早報紙已經爆咗佢 嘅傳 咗 出嚟啦。但係第二個咩咩星河名居嗰啲。唔知道啊，我唔知点写 report 喎、 啊、，alias 啊嘛，差佬 report 有 alias 噶， 吓咁、啊、如果系咁咪喂，湿一除，咁你咪知道个真名留低姓名来咯，系嘛？你冇得走噶咯、啊，会唔会系咁啊？ 呢、這个唔似，呢、這个唔似，因为今次一开头嘅时候咧，我哋两个有开全朵嘅，有开全朵嘅。就冇话， 但系点解咩传媒全部都系星河平居嘅？ 嗱，咁我唔知喎，呢个我 惊，呢个 我 咪 哦，咁你又唔惊嘅？ 佢冇俾人打嘛？ 唔系我， 你咪想下次？ 唔系，我呢度讲咩就话，头先 唔惊， 唔系一开 可以澄清嘅， 一开波我咪讲咗咯。琴日上水有人唔见咗一粒子弹， 哦，即系但系咁得人惊就唔掂咗嗰粒子弹，但系嗰粒子弹 系 有用噶啦， 系啦， 唔系塞住佢， 系啦。 你到其实有乜依郁嘅话，你咪讲句咯。你都有粒子弹，我千千万万个兄弟。 You can't kill us all。今日最兴呢句说话噶啦。嗱，即系我觉得今次讨论嘅 嗰個價值在於邊度呢？從事社運嘅人其實有需要回顧一下佢自己從事社運嘅策略啱定唔啱嘅。因為好即係好坦白講，就算你過去嗰兩個禮拜日採取嘅策略有咩同意或者唔同意嘅地方呢，你係有權做呢個示威又或者遊行嘅。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係你，我會點樣 wisely 做呢件事？我同你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就係話，我係會計成本嘅，即係可能你當初你都話俾我聽個成本就係話印咗百零蚊 banner 啦，我成本唔係咁睇喎，我成本就係話當我從事咗呢個社會運動之後，聽日會唔會有多一個人同我一齊從事呢種社會運動？當然有啲人覺得哗眾取寵係一個辦法，例如係咩呢？咪就掟汽油彈咯。所以我好撚憎啲人成日講掟汽油彈㗎，係嘛？今日有十個人掟汽油彈，我唔使聽日有一千個人跟我掟汽油彈㗎，聽日有第十一個就得啦。咁你而家話俾我聽，第一個掟汽油彈嘅喺邊度咧？點都得個噏字啫嘛。好啦，唔好講汽油彈啦。如果我要做一個衝擊性、抗爭性，甚至乎指罵性嘅一個活動嘅時候，我第一樣嘢預期到嘅就係話，我第一件事攞到 publicity。你哋有冇人識得即係咁樣分析過呢？當我攞到 publicity 嘅時候呢，傳媒自然會嚟訪問。 唔係啊， 即係話我第一樣嘢，如果我搞個遊行冇火花嘅，又唔 juicy 嘅，我淨係去好似泛民咁係咪，好似何俊仁嗰啲去烏溪沙俾人抬下，學下點樣怒目斜視呢個本來應該就係準備抬去嘅人啊。喂屌你，嗰啲新聞邊啲人報啊，撲你啊臭街。嗰啲新聞冇人睇添啦。 嗰啲新聞我嚟俾人笑嘅啫。 嗰啲新聞我嚟上 Facebook 俾人笑㗎嘛。你梗係講得非常之啱啦！傳媒咩嘢新聞會啊？最好呢，你又返去指住班外港嚟鬧鬧兩鬧呢，有人掟你雞蛋，又有人同你開拖，最好又成條港道封撚咗佢，最好呢有人掟埋汽油彈封咗24個小時，咁就叫最好。呢啲叫 juicy 嘅新聞嘛。你諗下傳媒企喺個咩立場報導呢張新聞？佢係想做新聞嘛，你冇新聞佢唔想做㗎，你明唔明啊？邊個帶嚟新聞啊？你係拋你個dignity， 包你嘅尊嚴，包你嘅乜頭，包上你，即係包括埋你屋企所有嘢壓曬上去，甚至乎你嘅職業壓埋上去，要做一單咁嘅事，問下你自己值唔值得先？就千千萬萬嘅後你後邊推你上去捧你上去嗰啲人，其實好想你出事嘅。咩叫出事啊？起碼我喺 A 1見到你， 我要你犧牲， 我要你犧牲啫。 但你有啲人好得意嘅。有啲人就成日会觉得为我为呢件事牺牲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你求其噏个名俾我听啊，净系记得七十二烈士噶咋，大佬， 佢又会叫你去啦，系咪就唔会提死咗个七十二个噶嘛？ 系啊，而家亦都有啲人好奇怪嘅啊，喺中意话我而家咧就讲叫你去做啊，喺个节目入边打飞机啊，咁然后咧就基本上咧我系同你辩论，辩论完之后咧我赢，喂。你呢件事你要出到街才得噶，你如果是小众，点样令到佢变成大众啊嘛？你小众永远都是小众嘅，你做乜 Q 嘢啫？冇用噶、哦。 另外一样嘢，我头先讲嘅好样，即系好重要一点就系话，当我从事咗呢个社会运动嘅时候，我希望用我身体，用我做过嘅嘢，去说服我身边嘅人加入。你话俾我听，你呢个抗争系有用嘅，可以增加到参加人数嘅。我就想问下你啦，如果佢见到你喺广东道指住游客嚟闹，你点样去 sell 佢咧？我揾乜嘢嚟 sell 佢咧？因为我闹得比你大声，我闹得比你狠，于是你要跟我一齐闹。我就唔知呢啲个咩逻辑。 唔系，其实我觉得咁讲啦，一啲经验上嘅问题嘅，我谂金金即系话可能。每一個人都有即係起碼一樣嘢啦，有咁嘅勇氣去跨出第一步。咁究竟即係可能只不過開頭有啲嘢可能冇考慮到嘅，咁以後就會考慮周詳啲啦。咁起碼嗱，我諗我哋三個入面嗱，我同金金都係帶領過組織過遊行嘅，真係去組織過個遊行，係嘛？阿 Raymond 好似冇係嘛？ 冇， 你會唔會 follow 啦咁樣？咁其實都話啦，每一件事大家都一定有第一次。我成日都話啦。唔理个游行搞得好唔好，我就成日都问自己一句嘅啫，金金，呢件事如果当日你冇做，你会唔会一世人后悔？ 会唔会？ 会噶，会。而家我做咗，后唔后悔已经冇得讲啦，因为已经事实 啦， 所以我只不过系对自己负责，起码我做咗件事，我可能唔啱，可能啱。既然我做咗，希望下一个人做，或者你将来会继续做嘅人，或者可能系你继续做落去，做得好啲咯。 嗱， 羅馬唔係一日做成 啊嘛，一定係要自我修正嘅。 咁啱， 唔係有啲人 係 有啲人話俾你聽，你嘅修正一定要有一套理論嘅。如果唔係，你就變節㗎啦，你會俾人鬧㗎，到其時係嘛？有㗎，不過唔緊要，你認為做你自己啱嘅嘢得㗎啦。 咁所以呢、這個行動嘅第二波。 就係、是、話你上個禮拜日有一啲參與者就攞咗啲夾啊去旺角啊城啊，其實我出奇地點解參與人數會咁少啊？即係我覺得嗰個運動個本質唔應該， 不如咁講啦。其實你話拖夾呢個行動咧、其實係好突發嘅。事前係冇人組織過呢樣嘢 嘅，唔係亦都唔會有人專登去組織啦。係 啦， 好老實， 而係只不過突然之間有一日，喺星期四嗰日無啦啦，我唔知道星期四星期五啦，就無啦啦警方出咗一個通告，係俾每一間傳媒。是真的講緊每一間傳媒就話希望呼籲禮拜日如果有人想搞活動的出嚟應酬。 但係問題佢有冇直接 send 俾你？ 唔係俾傳媒啊， 唔係俾傳媒，但係本人係啲傳媒有冇攞住呢樣嘢嚟問你啊？ 有， 即係問喂啊，今次係咪你搞啊咁樣？ 係啦，咁但係我啲 咁今日唔係你搞啊嘛， 唔係我搞，絕對唔係我搞。係啊， 係咯， 絕對唔係我搞。咁跟住之後咧，就隔咗兩日之後咧，就突然之間咧。在、Facebook 度咧，就人開咗呢一個 event 啦。 我又再加多一句，點解我成日覺得係一個有一個 hidden agenda 政府要搞嘢咧？正路嚟計啊，你高達賓點會嗰度出現噶？ 佢話佢整手提電話， 你信唔信啊？唔係啊，你明唔明白啊？就係話啦，你如果係成班人，哇，八九幾兩友落嚟，諗住係衝擊場面，反而我都覺得合理啊。喂，我未见过靓坤一条友走落去啊，陈浩南度啊，走去 咩？唔系，嗰个 concept 系咁嘅 ，concept 就系话，只要人数唔多，人数唔多， 佢一条友、啊， 你 有五个佢都唔会走埋 嚟，你要明白到佢哋班友不嬲都系成堆人靠大堆噶嘛？ 呢、這个就最好笑嘅地方啦。当然啦，喺网络上面都有人传啦，就话佢可能啊。阿高达佢咧就望过，就睇个新闻就话， 高达啦，高达啦，你讲清楚啊！ 咁啊就话睇过咧，好似得三四个人嘅啫，咁佢先谂住走落去，咁、点知一落到去咧，就唔知点变咗成棚人走出嚟啦！ 嗱，阿大师，我又即系俾少少建议咁嘅睇法。如果得三四条友就唔会有传媒，冇传媒嘅人嚟点会落去啊？即系如果你 assume 咗。佢系有个 price tag 支住个衫嘅话， 呢、這个好笑啊！呢、這个有一个好笑嘅地方啊！呢个有一个好笑嘅地方，好笑嘅地方就咩咧？确实有传媒揾过我，跟住又问我系定唔系有人搞，我话我真系唔知道， 啱啊！ 跟住问我有冇人去噶，我话真系唔知道，跟住调翻转，我唔讲边间媒体啦，多过一个媒体问我，咁我哋唔系，咁我哋应唔应该派人落去咧？唔似一个媒体问过我呢个问题，跟住我又同佢讲：你哋自己决，唔系我哋派又咁呢啲，你哋自己决定啦。 咁冇理由有新闻，你冇人 cover 噶系嘛？你边间报纸啊？ 咁所以点解？点解我解释翻？点解会咁多媒体落咗去？ 唔系因为我点解咁讲咧？我成日都话啦，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佢俾嘅理由，但系你都要有个逻辑嘅判断噶嘛。是咪先？真系噶、你系佢啊？你系有乜嘢 reason 会落去先？除非就系其实基本上有个 gender， 无论乜嘢你帮我整个冲突，因为有冲突画面，我先至可以扣一班人，你哋系搞事嘅。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咧就唔系一次两次，我唔理你人多人少，我相信拖夹嘅人多，但系嗰日围住佢嚟闹嘅人就真系唔少啦。 唔系呢 个睇片就 呢个系好呢个好吊诡嘅场面嚟嘅，因为拖夹咧。就大概十零人嘅啫， 但系问题你跟传媒播出嚟，佢哋就以为你一班暴民啊嘛。 跟住但系唔知点解出嚟围住啊 高达斌就 高达斌咧，唔系啊几日？ 你细嗰啲嘢一呼百应啊，大佬。 唔系啊，因为咧嗱，我又要再讲一讲，甚至乎会唔会有人攞呢啲咁嘅冲突画面，其实攞埋上去？咁你都见到突然间有一个 feedback 落嚟，就係话喂我嗰、那个财长嘅会议呢，我唔喺香港举行啦，可能大家觉得呢样嘢又唔关事啦，咁当然啦，咁其实你正式嚟睇第一样嘢呢，就係个国际地位嘅问题、你基本上越嚟越冇 say， 所以我话落有啲好政治正確嘅人应该要大声疾呼㗎嘛，如果你是本土的，其实你是矮化了香港的嘛，没人理喎、我又不知道政治正确的主持又去了哪边。好啦，而第二样嘢，人家真的不来，其实是不是背后配合有些嘢呢？我真的怕。 嗱，因为有啲人话喂呢、這个我屋企，我中意点就点，我唔中意佢哋嚟，所以我要当家作主。反而我同意嘅，但系你屋企同我屋企都一个屋企嚟啫嘛。喂，如果因为你而令到政府可能唔知点解吓，有阵时你明白啊，一个政策就系一班 H 卡产。咁佢哋撳個掣，過咗就過咗，就有條法㗎啦。喂，因為一件事而楞到，可能政府真係專登去立條法，講就講嚟對付你。 因為有樣嘢呢，另外一樣嘢你講呢樣嘢呢，就其實大家都好擔心，即係冇得擔心啦。其實都預計得緊，就未必真係23條嘅。就而家講就網絡上面。 唔係，其實佢唔使用23條呢個名，我 即係其他嗰啲唔同嘅名號啦。 係啦，係咪先？有鳳來而唔使一定要咁使㗎嘛。你有冇睇獨孤九劍㗎？係咪先？咁我改个名迎音意不在咁样嘅，喂，咁基本上佢就可能收窄咗我哋个言论自由，或者係一啲嘅示威自由。喂，咁你係因为你屋企个问题，你而家搞到同一屋檐下嗰个我喎，但我唔准出声喎，因为我离地中产喎，咁点搞係咪？咁我就只不过係话好多时候呢，呢啲咁嘅嘢呢，就係咪应该大家 hold 一 hold 个情绪。嗱，因为我相信啊，你而家落嚟嚟緊係沙田定城，我其实唔信我哋个特首系咁大方嘅，真系我唔信咯。香港型唔系冇梁型冇唐型，只有香港型，因为梁型就系香港型啦嘛，所以咪冇问题噶。佢一定讲得啱噶。喂，基本上而家佢只手遮天噶啦，系嘛？你而家系俾个机会佢嚟只手遮天啫，咁点搞？你有冇咩要呼吁或者嗱？我咪唔好讲呼吁啦，即系我只系咁讲啦，就系话如果大家会有一啲行动嘅。我哋大家即系话啦，我哋基本上咧真系希望个行动系带出一个好强嘅意识，个运动本身系咪应该系要教化，令到大家嗱，而家大家好多人，我相信精神上系支持你嘅。你问我今次佢拖劫行动，我自己都觉得你冇犯法，我唔可以反对你。但系有阵时候即系话啦，最紧要系一个 message bring 得好清晰咯。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知道嘅，究竟反紧嘅系反紧自由行，反紧水货客。定系反紧啲嚟香港攞福利嘅一啲新移民， 即系嗱，我喺呢度补充啦。任何嘅社会运动，如果冇一个 rationale 俾你去 sell 咧，嗰个社会运动系冇意思嘅。 即系呢个系， 即系等于你而家话俾人听，点解你要去得咁嘅地方做啲咩嘢？你会想人知道啲乜嘢？你唔可以话俾人听，我去嗰个地方就系为咗同人嘈。嘈嘅地方，我就系想攞件布攞曝光啫。呢个系一个好低层次嘅一个 rationale 嚟嘅。个问题就系话呢个 rationale 你唔可以令你身边嘅人跟埋你去做同一件事。 唔系，我相信呢样嘢就其实好多人都知嘅。不过就话变咗就话，因为嗱，你哋头先讲样嘢咧，就可能喺组织性上边嘅活动， 仲有焦点啊。 系啦，嗰班人，即系如果你系组织性嘅话咧，系有组织性嘅话，咁佢哋就真系会有尽量系想带出 message。但系而家。講緊就係可能係 individual 個人咁去做咧，就可能呢個要做呢樣就難咗少少，變咗咪要不斷大家去揣摩咯。咁去再互相再去修訂，點去改善，令到帶出嚟嘅信息係正面嘅。呢個係重要嘅，我覺得正面嘅信息係重要嘅。 係啊，我都覺得係。 所以點解逢係社會運動，你要一段時間煲咧？即係以往以前人民力量同埋人網嗰個年代咧，起碼要煲一個月。你知起碼會有五六千人參加，個問題嗰一個月做啲咩嘢？唔係你上節目講就得嘅，即係其實喺背後一 back end 度咧，有好多人印緊嗰啲街招，印緊嗰啲單張走去派啊！喺唔同議員，即係譬如以前阿黃碌撚啊，喺阿大舊啊，即係其實喺辦事處係派緊呢啲嘢。你問我派呢啲嘢有冇用咧？唔一定對個運動實際嚟講有用嘅，不過起碼喺呢一個 campaign 呢一個過程，就算有一個街坊攞到一張 flyer 去睇，起碼嗰班人。知道我哋做紧咩先啊？个问题就系话你哋嘅行动而家带唔到个信息出去，你哋究竟要做嘅系究竟想政府回应你呢个诉求，回应一个乜嘢诉求？你究竟系想政府立条法唔俾人嚟啊？定还是你完全系想宣示就话我而家呢度好捻多人，我唔想咁多人喺度？咁个问题就系如果啲人唔喺广东道咁，系咪旺角好咧？系咪佐敦好咧？成扎嘢好模糊。如果我係你，我會俾一個好清楚嘅 agenda 出嚟。而家我要求嘅係乜嘢嘢？有人要去回應，回應我啲咩嘢？究竟係一個行動啦、啊？究竟係立法啦、啊？定還是係一個 agenda？ 定還是有人要出嚟回應呢件事？啊，聽日自由行冇曬咧，你可以做一樣好妙想天開嘅嘢都得。 但係你要好清楚咯。即係你當然就係話，我希望我做完呢個運動之後，聽日冇曬自由行。當然得，個問題就係話，你用一個咁嘅橋 sell 唔 sell 到身邊嘅人跟你一齊去做啫嘛。我真係非常之希望你哋下次喺沙田嘅活動可以搞得更加好多人參加。 唔係，唔係唔關我 事。我又係唔關我事，點解又入我數？ 唔係，因為你已經變咗一個 symbolic， 你明唔明啊？金金大師已經變成一個金金神。 我見到你，我就諗到你喺 A 1你又喺 A 1 A 1嗰個就係金金大師，金金大師就喺 A 1咁有乜办法咧？社运动唔系你搞噶，我觉得就系你噶啦，唔系啲记者都会打嚟问你系咪你搞噶。你唯有下次就系都系否认，你都系话咁下次有冇人嚟？我点知啊？咁我希望多啲人嚟啦，因为点解唔系我搞，我想多人嚟噶系嘛？即系你如果唔识记者嘅话，我俾几日地址记者电话嚟，等佢嚟问下你。尤其是东方嗰啲咧，好捻易俾啲位人噶。嗱，今次节目系时间差唔多啦，希望下个礼拜咧，有更加精彩嘅话题，我哋同大家分享。 OK， 好，拜拜， 拜拜。 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真醒心是长远，苦困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自古艰云成败不去算，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步伐也许难如往常那么颠。过去已是。永远也是只有今天，共明天苦困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管耕耘成 败不去算。苦困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败不去算，今天阳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